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在周一继续和子昂一起来聊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早到的家里人向密室铁坦剧本杀推土机说聊什么，周一肯定是要聊聊国际足球方面。那在今天呢，应该说北京时间是明天凌晨了，这个一年一度的金球奖就将揭晓。说一年一度这事儿也有失公允一点，去年评了不给人一颁，这也不能算是一年一度的一个奖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您给谁投过票，说一说您参加过一些什么评奖啊、评选呀、都表达过对谁的支持。 嗯，是的啊，都给谁投过票？当然了，咱们都没给金球奖投过票 啊、努力吧，以后有一天子昂会给金球奖投票的。作为我们这应该是各个足协是吧？相应的地区每、会有一个专业体育媒体的代表， 是的， 来做这样的投票的工作。 嗯，没错， 努力。 咱们这块是骆明老师。 嗯， 明天早上，明天凌晨3点多。就这个投票就揭晓了，会有一个典礼，然后明天早上的群集唱晓也为大家连线了骆明老师，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听一听他是怎么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的。 然后还提前给明天早上的群集唱晓做一个 广告， 因为明天早上的群集唱晓将会继续是由子昂和慧凡来主持，早上起来会给大家带来正就是第一时间的消息。但事实上其实说到金球奖的这个评选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最终的获选得主是谁了， 是 因为这个颁奖之前大家说这个计票工作其实已经结束了，而在这个计票的过程当中，可能某些球星他的票数一开始就很高，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追踪就觉得很早就让这个票选会失去了很多的悬念。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在多方消息显示梅西成为最终获奖人之后，大家觉得今年的金球奖的评选怎么样，可以说一说其他大家心目当中的金球奖的这些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来自爱奇艺的解说员王振坤，欢迎振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有关于金球奖的话题。 两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邀请振坤呢，除了金球奖之外，还有一个事情要特别的关注。在上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周一跟大家一起聊国际足球话题的时候，就说到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来关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最终的这个附加赛的抽签。振坤恰巧是在上周末去进行了这个抽签仪式的转播，在这个全部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一点一点的看着这个，在这个票池当中，这每一支队伍这么被抽出来的过程，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心情还是挺复杂的，因为我是俄罗斯球迷 啊， 然后其实赛前很就是抽签之前，很多人问我愿不愿意看到意大利跟葡萄牙抽到一起，就是。我其实内心里作为一个俄罗斯球迷来讲，这两个抽到一起其实对俄罗斯是件好事， 是 俄罗斯肯定碰不到这两支球队了。然后抽签，因为先抽种子队，第一个赛区抽出来了苏格兰跟威尔士，然后第二个赛区先抽出来俄罗斯，等于说其实那个时候局势对俄罗斯来讲非常凶险，1/3的概率要么抽到瑞典，这是最好的结果，要么就是抽到意大利或葡萄牙。然后没想到居然就真的抽到了瑞典，当时就我在直播里有点激动就喊出来了。然后后来有同事啊球迷跟我说，当时应该听出来我的心情有点窃喜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后面冷静下来想，如果说意大利跟葡萄牙有一支无缘最后的世界杯正赛的话，肯定对于我觉得世界杯来讲关注度也会有损失，这是客观的来作为一个球迷来评判的话，因为确实这两支的球队水平都非常高， 世界杯少了任何一支都会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嗯，说到上周末的这个抽签的过程，其实我们也看到在网络平台当中的转播，我也是看了爱奇艺的转播，来关注这个过程。但是我其实真的没有听出，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背景，知道你是俄罗斯球迷，我没有从中听出是这种窃喜，我听出来就是很觉得一番热闹要看的这种感觉。嗯，当时可能很多的球迷在上周我们跟子昂在这边讨论的时候就说到了，真的会有这样的戏码上演吗？结果就真的好像按着有剧本去演出来的一样，怎么回事？会这种算是小概率事件，还是大家期盼看到的事件呢？ 概率肯定是很小的，因为只有五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这两个队抽到一个赛区，但也就是说按照规则来讲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但没想到就真的被抽出来了。 嗯， 因为我觉得对于国际足联还是对于欧足联来讲，都不希望说这两支球队会有真正无缘世界杯的球队出现，他们都希望这两支球队进到世界杯正赛， 对， 然后肯定对世界杯的曝光度，对世界杯的影响力是有帮助的。但抽签就是这样，规则就是这样，那没办法预计最后会发生什么。既然有这个概率，那最后真的变成了100%，咱们也只能接受。 只能接受。这边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9769说，哎，居然还有俄罗斯队的球迷呢。关注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要是关注说意大利没有，会不会当时大家就在想说不可能连续两届大赛都没有意大利，对吧？但现在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在提升，那咱怎么看？又让俄罗斯球迷得宠，得逞了吗？ 现在我先说啊，就是说别觉得有俄罗斯球迷，别觉得郑坤是俄罗斯球迷很吃惊啊，他的俱乐部主队是什么你更想象不到。 是什么？ 我跟你说，真不可思议，中国居然有俄罗斯球迷啊！是的，其实俄罗斯，其实我觉得还是踢得很有特点的啊。咱们这个球迷的事儿先不说啊， 但是得补一句，陈震说喜欢听郑坤的解说，而且给我们补充说，以前他听别的解说员也有俄罗斯球迷 啊。是，就是说意大利葡萄牙这个遇一块，这个我觉得真的有点实在是没必要啊。如果说真的是人任何能够操控或者任何能够干预的情况下，真的 都 不 希望这两个队会碰到一起。 对，一个16年的欧洲杯冠军，一个20欧洲杯的冠军，这包括你说 C 罗到底是世界杯踢还是不踢呀、啊、对吧？说实话，如果说哎呀 C 罗这一届世界杯进不去呀、啊，我觉得说实话整个的这个运动的生涯差不多也就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了。 是、 就是、 因为确实对于 C 罗个人来讲，如果说葡萄牙队没能挺进卡塔尔世界杯的正赛的话、那等到2026年 C 罗已经41岁了， 对， 那样一个年纪再看到他去参加世界杯总感觉有点难以想象，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发生，但对于 C 罗个人来讲肯定是现在他的竞技状态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但真的到了41岁，那肯定他再怎么着也不可能违背这种自然的规律，到时候肯定会出现下滑的。 是，所以说真的是太可惜了。那你说如果说让这个刚打完欧洲杯冠军的意大利队进不去世界杯，这好像又有点难受、啊、 是， 这意大利球迷又要崩溃了，上一届世界杯进不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献祭模式，是吗？就是献祭一届世界杯换来一届欧洲杯。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大无语了。这就像贺伟我觉得说那句话特别好，就是世界预选赛就是中国队的世界杯，这句话把中国这俩字换成意大利或者葡萄牙也行。 对，因为现在确实欧洲区的附加赛在改制之后变成单场定胜负，这其实就是更增加了悬念性以及说强队翻车的可能性。所以说对于意大利跟葡萄牙来讲，现在来看局势都很凶险，而且最后很有可能是这两支球队直接在明年3月份在决赛里附加赛的决赛里直接相遇，那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就很难说了。 没错， 但是也有人说葡萄牙不一定过得去 土 耳其这关哈。 是，当然确实那这个情况对于意大利也是一样的，意大利还要先踢北马其顿，所以说 这在侮辱谁？ 所有参加附加赛的球队，无论是说像意大利、像葡萄牙这样的顶级的球队，还是说像北马其顿这样从来没有进过世界杯的球队，都肯定想拼一下。强队可能有强队的踢法，但对于像北马其顿这样的球队来讲，完全也可以说，我摆低姿态，我就去跟你防守，然后120分钟，只要我们还是一个平局，我就可以拖到点球大战。 这就是说在单场定胜负的赛制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嗯，想想当时国安踢这个足协杯的时候， 嗯， 不也是逼平了以后 成都九牛 对 对，四川九牛， 四川九牛还是，我老搞不清楚他们这两个队，一个叫成都，一个叫 四 川。四 川九牛，对，李毅带的是四川九牛，啊，就也是0-0，逼到0-0，然后踢一个点球。那你说，就是无论葡萄牙也好，意大利也好，我觉得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面绝对是想要去加时点球决胜负的， 嗯 啊，所以说看看他们怎么去应对吧。而且我觉得意大利、葡萄牙他们的攻坚能力最近都有点问题。 是， 对，这也是像这样的一场定胜负弱队我觉得可以利用的，真不一定啊。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您给谁投过票，选过支持的哪些球队啊，哪些运动员，哪些选手啊，在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还有北京体育广播新浪微博还有微信平台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而戈大爷就说他没说给谁投过票的事儿，但是说意大利可别再出局了。永远的儿媳妇也是说，嗯，喜欢意大利队，虽然也比较喜欢 C 罗，应该是 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是还是选择支持意大利。这就是大家在选择人和球队上面的这样会有做一番取舍。 对，确实很多 C 罗球迷来讲不希望说葡萄牙真的会出局，但现在从整体实力上来看，可能意大利跟葡萄牙纸面相似，但就是说葡萄牙的老帅桑托斯确实前面两年带球队带的不是很好，战术体系比较混乱。因为2016年当时葡萄牙可能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在欧洲杯上拿了冠军，当时的战术思路比较统一，但现在进攻端有了很多有天赋的球员之后，桑托斯并没有把这些球员给捏合好，导致葡萄牙队本来很有希望去直接晋级世界杯，但最终踢到了现在这么一个局面。相比于曼奇尼，可能我觉得双方在主帅上葡萄牙队会稍微劣势一些，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场定胜负，而且葡萄牙还有主场优势，所以也没准能把这样的一个劣势给抹掉。确实在主场有球迷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气势上的领先会直接转化为场面上的优势。 嗯，是。 除了这个说到给谁投过票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还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讨论一下金球奖哈。金球奖说到这个最终的获选得主是梅西，那郑坤觉得这个最终的结果和你的预期是吻合的吗？ 基本吻合吧，因为其实到6月份梅西拿完美洲杯冠军之后，当时绝大多数的球迷都觉得金球奖应该就是会被梅西收入当中了，因为对比之下欧冠的冠军切尔西，然后欧洲杯的冠军意大利，其实都没有特别突出的球员，虽然说这两支球队有重合的人，比如说像若日尼奥，像埃莫森，但他们的表现确实说没有到真正能左右球队夺冠的那种地步。而且若日尼奥其实联赛今年之后踢的并不是非常出色， 我觉得 包括打曼联的比赛，包括两个世预赛的点球， 是 如果若尔尼奥罚进了，可能意大利也早就出现了。 对，我要说啊，这个真不是我黑他，若尔尼奥绝对是可以左右比赛胜负的球员，他点球老踢不进，他总能让球队不赢。 所以就是竞争对手对于梅西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出色，而梅西其实在上个赛季交出了非常不错的数据，然后又在夏天拿了国家队的荣誉，所以说对比之下，你可能数据跟他类似的像莱万，但国家队方面就不如梅西，荣誉上跟梅西能媲美的像若尔尼奥这些球员，但可能数据上表现上又不如梅西，所以综合起来可能梅西是最实至名归的。 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的金球奖的得主，当然从目前来看结果，今年的结果是不会发生改变了，但是您心目当中真正的金球奖的得主可能也会有您自己不一样的选择。就像在微博当中北京方舟基业另辟蹊径，他的选择是说要不送李铁吧，能把国足从0-3一路带到3-2已经不容易了，虽然发布会有一些牢骚，但是必定是球员出身情商不高，把球员的心态带到发布会上，所以金球奖发他合适。也不知道您这个是想补偿什么。 荣成斋刚才就问啊，今儿晚上没绕李铁不对呀？ 啊，对，说 每次体育节目绕来绕去都能绕到李铁那儿吗？这不就绕过来了吗？ 就果然还是没有 逃出您说的这句话，绕来绕去真的还是会绕到这儿。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今年金球奖的这些候选人，其实也大家经过一番在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觉得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左右着你做出不一样的这个选择，但 即使如此，最终梅西的胜出应该还是挺大的比重的一个得奖。那为什么梅西时至今日仍然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子昂，你觉得？ 我觉得 巴萨球迷来说这个事情比较合适。 是，首先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忽略，就是说你得就是这毕竟是一个投票嘛，投票的话呢有候选人对吧，也就是说大家得跟人比才能比出来一个所以然来。那我觉得考虑到梅西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多金球奖，主要还是看谁跟他去比较。那我说实话，就是说在节目前我也跟郑坤也交流说，其实如果说今年真的是发给莱万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我喜欢梅西哈，但我也很敬佩莱万，所以说我觉得我不觉得不公平或者说可惜或者意外啊，就是说我觉得莱万的表现也是完全可以竞争这个金球奖。 对， 只不过我觉得如果真说的是梅西在俱乐部的表现啊，尤其是在金球奖投票的这个开启的那一段时间，咱们比如说梅西来到巴黎之后啊，梅西来到法甲之后，可能他的表现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力啊，但这是来到法甲之后的事儿。其实这一届的金球奖在更多的考量的东西还是比在这个时间段之前的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我们看啊，梅西上个赛季扛着巴萨啊，步履蹒跚的前行，然后再加上在那个美洲杯上也终于是夙愿夺冠啊，这是多么久没有有人能够带领阿根廷，因为你看阿根廷本来就是足坛的一个可以说是元老国家，或者说一个上古神兽级别的国家哈，所以说能够带着这样的这个包袱吧去拿下冠军了却夙愿，这本来就是球队和球员一个绝对的史诗级的荣誉哈，所以说我觉得在国家队这块是占了绝大的一个说服力决定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再说莱万就是说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在这个联赛的表现都是非常的优秀的，体现出了一个绝对的锋线的最佳射手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你看莱万不是也获得了最佳前锋吗，最佳锋线球员，我觉得这也是实至名归的。但是你说就考虑到一个综合的东西，你看他国家队的层面实在是有一些不给力啊，小组赛没出现嘛，所以说我觉得综合考量来说呢，在俱乐部的表现我真的是承认莱万应该是要比梅西好的，尤其综合整个2021年， 对， 这应该是要比梅西好的。只不过呢梅西就是在今年拿下了这个可能是全球球迷都思考过无数次的阿根廷的国家冠军， 是 到底是什么时候能拿？ 对，其实说到莱万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哪怕波兰队在欧洲杯上像乌克兰或者像捷克那样进个八强，莱万的拿金球奖的概率都会极大的提升，但就是因为连小组都没出去，因为我们知道欧洲杯24个队16强，这其实进到淘汰赛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但就是这样波兰队都没有挺进淘汰赛，确实在国家队荣誉上莱万这一点给他拉了很大的分，因为我们知道金球奖的评选还是很看重国家队荣誉这一个层面的，所以说我们翻过之前那么多的金球奖的得主，基本上再有大赛年他的国家队的大赛成绩不能瘸腿，这基本上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了，所以说确实今年莱万欧洲杯上的表现，波兰队欧洲杯上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夺得金球奖的一个行情。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信息越来越发达，有意思是信息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虽然说凌晨三点才会真正的公布啊，但是谁谁都知道是梅西了， 对， 因为先要就是有计票结果啊，这也有人经手，然后包括给这个冠军给这个得主拍宣传片，也有这个 杂志封面， 对，杂志封面什么这都得提前弄， 是， 所以说第二天的头条都已经现在都已经印好了，可能 海报泄露了一切，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记得有前几年啊，真的是 C 罗梅西就是有那么两三年啊，真的是两人同时去参加这个最后的这个评选大会啊，所有的人都不一定啊，真的 是 悬念揭晓到揭晓之前都在保留啊，那个时候才是最刺激的，那个时候也是两边的球迷骂的最凶的时候， 对， 现在我觉得看开很多了。 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在虽然没有最终颁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获奖的人是梅西，其实也是能够显示出这个在计票的过程当中梅西的领先。如果是原来这么接近的时候呢，其实会让大家刻意的把这个结果这个悬念给再保留一段时间。而且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跟郑空还在讨论，这个计票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家尤其喜欢大家这种有一种角力的感觉，互相之间你增长一段我增长一段，甚至于连这个截止日期都会对于最终的结果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的，那样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奖项的争夺还是会非常的有意思。而今年看起来梅西没有遇到太大的竞争强的对手。 其实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很可惜，就是说也有一个细节，就是莱万其实他每个赛季都保持的不错，尤其在 很稳定， 对拜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球队里面，再加上德甲的整个的大竞赛环境，所以说莱万的在德甲的表现一直很突出。但是呢就是他最突出的时候跟梅西就是在状态严重下滑，或者说状态严重遇冷吧，我们用这个词比较好，就是甚至在2018年、2019年、2020年，其实他在德甲踢出来那样的表现都没有说完全的压过梅西，这也是我觉得一大原因之一。那现在莱万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了，那 是 现在他也确实显出来了，但问题在于就是我觉得莱万表现最最最突出的那段时间，季票其实实际上已经都送出去了啊，这我觉得也是。如果说你说把莱万从六月或者说莱万整个这个联赛开始之后，德甲开始之后的这一段表现粘贴到那个休赛期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那么一些别的选项，但是等到德甲再开始的时候，包括莱万真的又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很多的选票已经填完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细节上的原因吧。 对，是，所以这个在投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来影响这个最终的结果。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您有没有给谁投过票，像大辉698就说原来他支持梅老板，现在支持 C 罗，因为 C 罗回归曼联了。变局说他投梅西一票。宋彦军呢，他是说 C 罗是球队的精神支柱，梅老板是球队的魂，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此，精神支柱和魂之间的 感觉魂 更重要一点。 对，是更重要一点。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 C 罗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像他当时在曼联离开之后，曼联也没有垮，因为曼联的魂是福格森。 对， 然后 C 罗离开皇马之后，皇马也没有垮，因为皇马的实际操控者是弗洛伦蒂诺。 对， 所以说其实 C 罗确实当时对于曼联对于皇马来讲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精神支柱，可以说是场上领袖。但他的离开其实并没有让球队真的伤筋动骨，但我们可以想一下今年梅西离开巴萨的时候，基本上很多球迷就直接在反攻俱乐部了，说因为梅西的离开，因为俱乐部让梅西离开，他们已经对巴塞罗那这家俱乐部产生了一些质疑，这就是梅西对于巴塞罗那这家俱乐部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说我觉得梅西的离开可能这件事情未来很多年还会成为球迷们口中无法忘却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只要我还在关注足球，这永远是我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情。 你看直接就表明态度，所以很有代表性呀。那在这边1908也提出了对于这个颁奖这件事情的一些质疑。他觉得这给谁什么的，这也是有商业价值的，这肯定也是考虑的因素，但是确实你最后评选出来梅西呢，又让大家会很服气，你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维度去看这件事情，你还是服气的。 确实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评给莱万评给梅西这一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给雷梅西给莱万，大家其实都能找到让自己服气的理由， 对， 都能说服自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除了特别狂热特别轴的哈，就是不服气也有可能。那其实说实话又话说回来啊，因为现在绝大概率99%是梅西了，莱万是真的可惜啊。如果说没有当年的，就没有去年那个情况，他20年一拿，今年就大家就皆大欢喜啊！哎呀， 哎，既然这个颁奖没颁，有没有可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在这个最终的颁奖上， 因为当时其实， 法国足球那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取消一届，那没有补办，也没有说追认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一届的金球奖，去年那届金球奖就是空缺了，所以说就是直接19，完了就是21，中间的一届只能说莱万赶上了，确实运气不是很好， 哎， 但就是可能在很多球迷的眼中，2020年如果有金球奖，那就是莱万的。就是莱万有一个可能，虽然没有拿到奖杯，但是在球迷们心中认可的心中的金球奖。 对，关键又是这个奖项这么多年梅西 C 罗把持的时间太长了，大家就觉得有一个别人能进来就非常的不容易，结果就进来就赶上空缺，这可能也是就是有一种玄学的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确实这样，没办法哈，我们只能说期待一下，看看能不能展现出一些人文关怀和诚意，在今天的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多。 对，明天凌晨，对吧？明天凌晨的3点钟，钱江这边就说：“哎，不是说加了个特别金球奖吗？你看，我们大家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就是在这些候选人上面，其实很多的球迷也投注了，哪怕不是你喜欢的球员，但是至少是你会非常欣赏的球员。”在这一点上，其实从圈出来的这个候选人，让我们大家去来挨个品评的时候，已经觉得能代表大家过去这一年的很多的足球记忆了。 嗯，确实，而且莱万关键是也确实年龄大了。郑坤觉得，接下来啊，我们去放眼来看，经常不是有这个说法说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啊，但是可能他们各获一个金球奖之后。就已经跟年轻人说过这话了哈，结果呢，现在两个人梅罗啊包办了这么多金球奖啊，是不是还可以再展望一下未来还有更多年轻人？下一届，或者说我们先不讨论下一届啊，就是说以后，郑坤觉得梅罗还有几率再获金球奖吗？ 我觉得明年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明年非常特殊的一点在于世界杯是在11月来举办，等于说12月世界杯踢完，然后是1月初。2023年1月初来颁2022年的金球奖，所以其实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杯的冠军会对金球奖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说，如果真的明年梅西又带着阿根廷队圆梦世界杯了，那梅西当然很有可能去拿金球奖。 是的， 如果说 C 罗真的带领葡萄牙队，比如说3月份淘汰了意大利，然后进到了世界杯，然后又带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上创造了历史。 然后先听一段广告， 专业 流媒体 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体坛夜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说一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会进行的2021年度的金球奖的颁奖。 虽然颁奖还没有进行，但是看起来梅西已经是锁定了最终的获奖人。今天在直播间里，子昂和林苑邀请了爱奇艺的解说员王振坤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方面的话题。节目的上半段，振坤被我们这个广告给打断了，请继续。 对，就刚才说到世界杯嘛，会对明年金球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说就是如果梅西跟 C 罗还想再去拿金球奖的话，就得看明年世界杯上葡萄牙队，当然得先进啊，包括阿根廷队的一个成绩了。 对， 所以说其实明年的金球奖很大的概率就是说哪个队拿了世界杯，然后那个队的核心如果说一整年的表现也都不错的话，那就很大概率会获得明年的金球奖。 确实是这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说这事儿没谱吗？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美洲杯刚获得美洲杯的球队去参加世界杯为什么不能踢出好成绩，真的有可能啊。如果再加上葡萄牙进了，就意味着刚获得欧洲杯的那支球队进不了世界杯了。 对 啊，那欧洲冠军都不在，那美洲冠军难道不能觊觎一下世界杯吗？对吧，再加上又不是欧洲的本土作战，那我觉得真的是不一定啊。 除了说到金球奖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一项评选，对吧？在这个2021年度的 IFFHS， 也就是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的评选当中呢，看到了2021年的最佳进攻组织奖的获奖名单，而也看到了比利时的中场德布劳内是连续第二年来获得这个荣誉。在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当中，大家参考的数值会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这个是有积分的？然后我们为什么梅西能获得金球奖，我觉得从侧面也能看一眼啊，就是说这个获得的得主是德布劳内，然后这个不是意识流评选，这个是有分数积分的。对，然后德布劳内是160分，第二名是梅西是105分，第三名是毕费15分， 就夸就一下掉下来了， 这感觉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 嗯，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确实这个统计联合会他对于这项评选更多的还是说看场上的一个真实表现，而对于像德布劳内这样球员来讲可能就会占一些优势，因为我们看到在进攻端的数据确实无论是在曼城还是在比利时队，德布劳内都有着非常华丽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知道可能金球奖的评选很多媒体人在评选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对于球员影响力啊，对于球员的知名度这样的考虑，包括荣誉上，那这样的话可能像梅西像 C 罗之前那么多年垄断这个奖项，也有一些层面上是因为占了这个优势，所以说真的到了数据层面去选择的话，德布劳内因为今年其实没有硬的荣誉，像欧冠曼城没有拿到，英超冠军是拿到了，但是包括欧洲杯上比利时队其实踢的成绩也比较一般，所以说两项重要的杯赛德布劳内没有拿到，所以金球奖上可能德布劳内并不占什么优势，但如果说真的去横向就比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德布劳内依旧是现在足坛最出色的中场之一。 那从两个奖项的评选上面可以能够听出哈，刚才振坤也介绍了，一个是更偏重于这种客观的数据得分得出来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相对综合性的考量，大家的这种主观的投票用每一票来计分得出的一个统计。那德布劳内连续的获得这个奖项，而也看到梅西依然在这个榜单当中排到第二，其实也是证明了两个人都出现在两边这个候选名单当中非常让大家看重的位置上的一个原因。但是另外呢，其实刚才子昂挺看不上的若日尼奥依然在这个榜单当中出现，虽然是十分但是也排进了前五，而若日尼奥也同样是在第二年当中连续的能够入围到这个榜单的前五名。其实感觉上这个榜单当中的人就更加的偏重于这种光芒上面要弱一些，但是这种对于一支球队的组织和一支球队的这种掌控力要更强，这个数据更加多的是考量在哪些方面呢？振坤， 因为确实对于像若尔尼奥这样的球员来讲，虽然说他这个赛季荣誉都很硬啊，欧冠的冠军，欧洲杯的冠军，但其实若尔尼奥这种中场组织者的话，他像进球像助攻这些最直接的数据不会反映出来，他需要的一些数据是像关键传球像传球成功率 这些层面上，统计联合会会做一些对比，那比如说去跟梅西、跟德布劳内这些球员去做对比。若尔尼奥当然他水平很高，他在切尔西的中场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节拍器的作用，但可能横向对比之下，因为这个算的是最具进攻威胁的组织中场嘛，所以说德布劳内他毕竟在曼城位置更靠前一点，他的威胁传球的次数，他在英超这种可能说在场上的一个作用的体现会比若尔尼奥更突出一些，所以说最后其实榜单呈现出来的跟球迷们心中所认为的也基本上是一致。 所以这两个榜单上有没有哪些特殊位置的球员更容易获奖这样的一种说法？ 肯定还是进攻球员，因为纵观金球奖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像门将只有亚辛获得过，然后后卫也是屈指可数，所以说在足球场上确实进攻球员他的光鲜程度会是胜过后场球员的，所以说为什么之前像范戴克那一年那么可惜，作为一个后卫球员能到金球奖前三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很可惜范戴克那年没有拿到，所以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金球奖应该还是会被进攻球员所垄断，哪怕是像若尔尼奥像坎特这样的后腰球员都很难去获得金球奖。 其实这么想想也挺可惜的哈，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球员的贡献值被埋没掉。 确实，那肯定啊，就是十一个人的球队里，我觉得能走到冠军的，尤其是联赛是很漫长的冠军，那其实就靠的不只是十一个人或者十三四个人，我觉得很有可能靠的是二十多个人。 是， 那杯赛的话呢，杯赛有那么多的意外和不确定性，尤其到了后面的淘汰赛，所以说真的是任何一个位置拉胯了，很有可能这支球队都是拿不到最后的冠军的。所以说这十一个人的位置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最佳十一人就是说各个位置上的最佳人选，这个选拔也很重要，就是有的位置可能就确实是不好拿金球奖， 是因为确实对于后防球员来讲不显山不漏水，他防得再好但是没有说像进球助攻这些数据来的这么直接，可能我们看到像梅西20+10这样的数据，像莱万单赛季40+这样的进球数据，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他踢得好，但是对于一个后卫可能没有那么直观的数据去评判，我们只可能说听说范戴克踢得好，那就觉得范戴克是一个好后卫，但如果真的说你要有内心觉得一个后卫是好后卫的话，你可能需要很多场比赛的观赛才会对他的防守端的能力有一个直观的感觉，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比进攻球员那看球的幅度就要增大很多，所以对于球迷来讲肯定自然而然的还是会内心里更偏向进攻球员一些。 你哪怕是个门将呢，你都能考核说多长时间不丢球零封，是吧，就有相对一些这种指标会很一目了然，但是就像刚才郑坤说的防守队员这个要怎么去衡量他对于球队整个的比赛结果的一个正向的贡献值呢，就是很难。 对，很，因为比如说像抢断像拦截这样的数据，我们看到可能五大联赛的榜单上排在真正这些数据靠前的后卫队员都是那些弱队的后卫，因为他们被对方打的次数非常多，所以自然而然他的抢断他的拦截数据就会高。我们说强队的后卫他其实这些数据可能比较低，但你不能忽视他场上的作用，因为强队本来可能就不会面对对方太多的一个冲击，像范戴克他的数据可能这两年尤其受伤之后没有那么华丽，但不能说他在场上的作用就不关键，因为我们也知道上个赛季利物浦在范戴克受伤之后成绩出现了多么大的一个滑坡，只有当他不在场上然后你发现球队出问题了，那才能侧面反映出来这个后卫对球队有多关键。 是7250说这金球奖谁拿跟咱们没关系，只关心中国足球如何良性运转20年后重登世界舞台。其实金球奖这个舞台对咱们也很重要，咱们今年在说到金球奖的候选人的时候又看到了没有亚洲球员出现，其实整个无论是日本的球员韩国的球员还是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球员能够到更高水平的平台上去竞争，对于我们中国足球参加40强赛也好 十二强赛也好，这样的竞争平台整能够整个的提升这个舞台的价值，这对于我们中国足球来说其实也是去学习和抬眼去追赶的方向。小时候你都知道跳远的时候说你甭管你技术动作怎么着，你眼睛先往高处看，你才能够有更卯足了劲的一个前进的方向。所以还是得去了解我们亚洲足球，我们中国足球跟世界最高水平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少的差距，我们才能够去找到正确的学习和前进的道路。就像昨天无论大家多么忙或者关注了什么事情，周末有很多的活动，但最终看到吴磊然后登场了总还是去看一下，单刀没进总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遗憾和惋惜。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寄托在远方的这么一丝的念想，一丝希望。 因为其实西班牙人那场比赛也是我说的，我一共可能算上这场得说了11-12场吴磊出场的比赛了，这是他在我解说过程当中最接近破门的一次，所以当时就激动地喊出来了。但是看到他汤大了，也是那种心情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是 那么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把握住， 就是大家多少人的注意力其实都在他身上。上周天鹰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看到在国外的那个演员曹操跟吴磊做了这样的一个访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吴磊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在讲他个人的一些生活和球场上的体会，你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一个异乡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在球队这么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去证明自己，要面对多少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要有自己一步一步的目标和打算。比方说第一节训练课一定要上好，一定要让所有的人来了解我到底是要什么样的水平。那我觉得同样这个单刀还是应该多进一些，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把握住机会，尤其在这种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是值得在球队有进球之后去来倚重的一个前锋。 对，但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太多次之后可能也会影响到主帅对他的一个信心，因为确实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主帅可能心里就会想，那你经常把握不住，我为什么还要换你上去，这是主帅可能自然而然的一个心态。所以也是希望吴磊能有更多好的表现吧，因为其实上一场打巴塞罗那那场比赛发挥得很出色，这场比赛如果那个单刀要进了，可能未来几轮他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但就是很可惜，但事情没有如果，只能说希望下一轮的比赛吴磊能够再交出好的表现吧。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无论多难都是希望我们的球员能够走出去，能够到更高的平台上，这才只是一个西班牙人队，这样在西甲这样的一支水平的球队，我们也仍然希望他能够去证明自己。 今天不就是又有一个今天昨天吧，有一位年轻的小球员24了，也不年轻了哈，加盟了西班牙的第三级别联赛嘛，也是期待吧有更多的球员能踢出来。 其实我们那天就探讨过这些培养的模式哈，就是很多其实送出去的很多，但是呢在刚刚开始送出去的时候很多的水平并不代表我们国内同年龄段的年轻球员当中的好的，就是比较拔尖的，更多的年轻的有发展潜质的球员可能会被留在自己的培养体系当中，还有一部分是非常执着的家长然后送出去的这些球员。但是你知道家长眼中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客观的一个表象往往也是会有落差的，这不仅仅是在足球世界当中，他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将来达到那个高度的也很待去最终证实。所以这样两种作用的结果之下，就是我们不说在吴磊这个程度上能够五大联赛的最顶级的联赛当中效力，就是说更刺激的联赛，更欧洲的二流的联赛当中的希望人数能够提升，现在依旧非常困难。 我一直觉得如果说当然了吴磊这么踢肯定是挺好的，能去外面踢肯定挺好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纯做一个数字上的考量的话，一个吴磊换20个在西乙踢球的年轻球员，我觉得完全是值当的。 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如果真的中国足球有20个能在西乙联赛立足的球员，中国队进世界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 现在看咱们选教练这么难，我觉得除了有20个年轻的球员，还应该有20个年轻的教练在欧洲深造。 嗯， 就像日本足球走出去的道路当中，我们看到几百个球员，但其实也有几十个教练。 嗯， 啊，这样一直发展下来的话，那可能国内的整个从青训培养到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的建设上面都会有好的发展。 对，就一个好的教练确实能改变一支球队。嗯，咱们就说像之前提到过，如果说桑托斯现在的执教水平包括捏合球队能力能再提高一点的话，葡萄牙队可能欧洲杯包括世预赛不会是这样的表现。 嗯， 包括其实再举一个例子，像沙特阿拉伯也是一个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都没有， 嗯， 所有球员基本上都在沙特国内联赛效力，但是有一个非常有经验能力非常出色的主帅，他们现在就能在12强赛排小组第一。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沙特的实力纸面实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比不上日本，但确实球队看得出来非常有战术素养，球队捏合得非常好，这就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情况。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球队状态高低起伏什么的，那大家看在欧预赛当中世界杯欧洲区域选赛当中的这些球队，那状态那个结果的起伏其实也很大。 对， 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低水平的球队当中存在的问题，怎么克服其实有经验的教练呀，整个很好的这种备战的环境啊， 嗯， 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能除了自身的水平之外，其他方面的内容也没有做得很好。这边大家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当中很热烈的讨论着，依然确实就像荣成斋说的，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还是绕回到了 李铁这个身上。到底我们足球该怎么样去提升，其实我觉得还是关注欧洲足球，关注世界高水平联赛的教练包括队员包括青年队的教练能够更多一些，大家把眼光去投到外面更多。 是因为其实之前， 嗯， 看了一下大概各大洲那些有希望进入世界杯球队的阵容，多多少少至少得有一个球队里两三个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 嗯， 可能最特殊的就是沙特阿拉伯一个都没有，但像哪怕像伊朗韩国日本人家都有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所以说五大联赛代表了国际足坛的最高水平啊，自然你有球员能在那儿踢球也意味着你这个国家队的水平是有保证的，但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只有一个吴磊还是太少了。 嗯， 对，那除了说我们的年轻队员未来有机会能够到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锻炼自己之外，说回到金球奖的话题，梅西和 C 罗终究是在逐渐老去的过程当中， 嗯， 无论对于球队的影响力现在仍然有多大，那未来在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些候选人当中，这些年轻队员又会有多少， 嗯， 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刚刚子昂说到我们有24岁的球员到国外去踢球，其实真的不年轻，因为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去参加金球奖，成为30个候选人之一了。 你要知道从梅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梅西获得金童奖跟他获得金球奖没差太久的时间，没差几年，所以说现在梅西和 C 罗正在逐渐的老去，剩下的到底接下来的金球奖会不会出现一个统治性的这么一个球员？郑坤觉得还会出现，咱们不说一个球员统治吧，但像梅西、C 罗这种统治10年、10几年的情况还会出现。 我觉得目前最接近的就是姆巴佩了，因为，确实从他的个人能力、他出道的时间来看，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这么年轻的一个年龄，但是在场上已经有着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现。现在对于他来讲可能就是需要换一个平台，不是说大巴黎不好，但就是说在大巴黎可能他个人没有那么突出，因为我们知道想拿金球奖你必须需要在球队内有一个更突出的地位，你是球队的核心，但是无论是内马尔还是梅西在大巴黎身边总感觉让姆巴佩的光芒没有那么高。但如果说明年夏天姆巴佩真的去到了皇家马德里的话，我觉得皇马会以他当一个舰队基石，然后可能未来10年皇马会进入一个姆巴佩的时代，这样的话再加上法国队成绩做保证，我觉得未来可能对于姆巴佩来讲会是金球奖长时间的一个大概率的得主。因为对比其他球星像维尼修斯，这可能是现在南美洲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了，但总感觉他的程度还没有到姆巴佩那么突出，而且维尼修斯到现在 还没有踢过大赛，世界杯还没有去过。 对 啊，然后像哈兰德也是一届大赛都没有踢过，挪威队的成绩实在是太拖后腿了。 对， 所以说横向对比来看，就是这一批的新星里面，还是说姆巴佩是未来最有可能去统治金球奖的那个人。 哈兰德请参考莱万的教训。 真的是 这个没有办法，挪威队的整体实力现在，你就想欧洲杯24强挪威队都很难进去，那世界杯就更别提了，世界杯挪威队连附加赛都没有挺进。 嗯，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佩德里呢，说两句他吧，现在巴萨的今年巴萨获得最高荣誉之人。 对于佩德里来讲，就是还是说他现在有点拔苗助长，说实话上个赛季踢的比赛太多，导致身体负荷过大，这个赛季初就一直伤到现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非常高的一个天赋，但就金球奖评选来说，中场还是说不占优势，像哈维像伊涅斯塔当年那么突出了，依旧是没能拿到金球奖的荣誉。除非说姆巴佩在未来他达不到梅罗那么可怕的一个统治力，那其实像佩德里包括后面像哈兰德这些球员，可能一些方面，比如说佩德里可能是数据上没有那么突出，像哈兰德可能是国家队荣誉拖后腿，但是如果姆巴佩他的统治力没有那么强的话，其他球员也会有机会。 没错，还是让我们去期待未来吧。这是未来的球员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嘛。 我觉得可能在 C 罗和梅西的后时代，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看到金球奖的评比，大家的悬念更大一些。 对对对， 这是一个我们瞄着的方向，不一定就是说姆巴佩就真正出来了去统治，就毕竟内马尔被大家喊了这么多年，就会喊的，就是。 所以就看明年世界杯嘛，如果巴西队夺冠，内马尔就有很大概率；如果法国队夺冠，那可能姆巴佩就有很大概率；如果英格兰夺冠，那没准就是哈里凯恩。所以说，就是明年世界杯会是明年金球奖最大的一个评选的标准，甚至可能这个权重得占到50%还要多。 嗯， 所以对于 C 罗和若尔尼奥来说，他首先得进去啊，必费都得要进去才行。 像这么说的话，那我现在突然觉得，那大概率也不能大概，很有可能还有一种剧情，最后是曼城勇夺欧冠、英超双冠军，斯特林打入决赛制胜球。斯林的大赛表现确实还行啊， 是， 大辉698也说姆巴佩不受伤啊，绝对过几年的金球霸主。对，但首先我真是觉得他先去皇马， 是 在巴黎真的是， 主要是身边有梅西有内马尔的话，没法把他给显出来，这就是说平台的一个因素，因为你身边的人太突出的话，终归你的光芒是受到掩盖的，就像刚才提到过。哈维跟伊涅斯塔已经非常非常强了，不世出的世界级中场，但就是因为在巴塞罗那旁边有一个梅西，梅西的光芒盖过了他们，所以就导致哈维跟伊涅斯塔可能自始至终都离金球奖差那么一点距离。 可是姆巴佩占便宜在年龄上面，他可能用梅西换一种心态和换一种球场上的姿态来球队当中去辅佐他的时候，就跟当年这个小白跟哈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就有机会吧。但而且说到这个姆巴佩，那万一大巴黎要有一天成了欧冠，其他队在这儿再带一个三连冠怎么办？ 所以先看今年吧。今年其实论纸面实力，大巴黎真的非常强，但就是感觉这已经快半个赛季了，还没有磨合到位。但是联赛下半程，包括对于欧冠来讲，直接踢淘汰赛，那是不是球星的发挥会更关键一些？ 对， 没准大巴黎如果说今年拿了一个欧冠的话，对于姆巴佩的去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左右的影响。然后当然，对于如果拿了欧冠的话，姆巴佩然后又在世界杯上有好表现，他再拿了一个金球奖，是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也会有改变？这都是我们可能需要到明年再去看的。 没错，因为现在皇马的维尼修斯也正在起势当中， 对， 就是还是要考虑啊。姆巴佩这个明显是该走啊，但是去哪儿可千万别又遇上巴黎同样的情况，那真的就白走。 对 ， 因为其实现在都在喊维尼修斯要接班内马尔了，内马尔因为有可能说踢完明年世界杯就要退出巴西队了， 这个确实有可能，而且好像内马尔确实这么说的， 是， 而且最近不是又受伤了吗？挺不容易的，真的是还是感叹内马尔这个球员从当时的巴萨啊， 这样2.2亿就是创纪录天价转会费离开，一直到现在，还是他当时走就是为了金球奖走的， 嗯， 但是现在来了巴黎这么多年，却发现呢离金球奖我觉得是一点都没再接近。 还是说真的欧冠没拿到， 嗯， 就终归是跟金球奖差那么一步。 对， 嗯，一方面欧冠，一方面真的不能受伤，这一受伤也是特别误事的一件， 嗯， 一件事情，对于球员非常有限的职业生涯来说，嗯，所以在这一点上荣誉这个事情真的是每个人去为之努力和奋斗的目标， 是， 但是能不能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时运啊，很多方方面面， 嗯， 其他的因素不是你能左右的， 嗯，哎，那你想想内马尔看着梅西拿金球奖心里就想了，在巴萨我看你拿金球奖我走了，在巴黎我又 看 你 拿 金 球 奖你又是我队友啊，这个我觉得对内马尔来说心里可能也是有一些微妙的感受，嗯，所以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每一年，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对于这些很多的奖项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就首先有金童奖啊，免得让这个年龄偏小的球员啊大放异彩了，他们又来分这杯羹啊，又有足球先生，又有这个技术最佳啊，就是说那个 IFFSHS 那个最佳哈，各个位置的最佳，包括。又有好像这是哪个足球摩洛哥足协吧，搞了一个类似终身成就奖，金足奖， 啊，金足奖， 啊，对， 这是给老将的， 对，就是老将啊，弥补一下遗憾啊，也都有， 嗯， 这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慢慢大家可能都会有吧，什么奖项多少都趁着点， 是因为确实对于球员来讲踢这么多年球，尤其对于这些可能顶级的球员来讲，如果说俱乐部荣誉拿的多了的话，肯定也会去想一想个人荣誉，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 职业寿命就那么长的时间，肯定是希望在有限的职业生涯里去获得尽量多的荣誉。 没错，那还是期待吧，看看这样明天凌晨3点， 嗯， 啊，最后的结局即将揭晓， 嗯， 看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呢？ 对，而且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很多人也都在热烈的讨论着我们中国足协呀，包括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的话题。明天晚间的体坛夜话，我们跟大家继续接着聊。而在每周一晚间，我们还是会和大家锁定在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体坛夜话。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较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风措施。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6度左右，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高温度6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所以中午前后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